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本期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和科学有关的这些新闻，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二位。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小韩。 大家好，我是小韩。 还有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李维扬，我又来啦。 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说这些事儿都非常的有趣啊。第一件事情，这个呢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想象。有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现代人，也就是咱们三位还有听节目的各位啊，咱们的基因组呢，其中只有7%是不同于其他的早期人类。来，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会儿呢就这个话题和各位好好聊一聊。 究竟什么让智人与众不同，进化成为如今的现代人？美国一项研究显示，答案可能存在于仅占人类基因组7%的特有遗传物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研究人员比较现代人的基因与已经灭绝的其他人类基因，得出上述结论。研究涉及的基因样本来自世界各地的279人，以及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化石提取的基因，相关化石距今4万至5万年。这两种已经灭绝的其他人类曾与现代人类祖先智人同期生活，但后来逐渐灭绝。研究人员利用一套专门的电脑算法比较这些基因样本，发现现代人基因组仅有约7%遗传物质为人类特有，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不同。研究报告作者之一内森舍费尔说，这个百分比非常小。另一作者理查德格林说，这项研究发现人类基因组中独有的部分充满与神经发展和大脑功能相关的基因。这项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物种，不久前还与其他人类共居地球。 真的是让人没有想到啊！我们觉得现代人，咱们这一支呢，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叫智人，对不对？ 对。 除了智人之外呢，还有什么尼安德特人啊、佛罗里斯人啊、丹尼索瓦人，但是那些人呢早已经作古了，他们是真正的古人了，没了。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就是我们，你们就是你们，但是没有发现说，哎，其实大家彼此之间差距不大。现代智人和其他的人种之间只有7%的基因差距呀。你们怎么看这7%呢？ 对，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智人是一个种，那么种这个概念呢是一个分类学的概念，那么这是由林奈我们分类学的祖师爷创立的。那它上边呢是属，咱们把这个盘复一下， 让我来说。 你来说吧。 界门纲目科属种， 没错，有掌声。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就是来分这个生物之间它的关系的。怎么说呢？它的关系越近，那么就是在越往下的这个分类层里面，比如说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是两种动物，我们和它是在同一个属里边，就说明我们关系很近。我们和这个猕猴，猕猴都是灵长目下边的，但是呢我们不是在 同一个属， 对，所以我们的关系就相对较远。实际上就是为了梳理这些，所以就是我们在一个属同一个属的动物，往往它就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是不同的基因呢，就是由于比如说某一个地区突然出现了这个大裂谷啊，或者大山啊，或者被河水给隔开了，那么原来可能是同一种生物，那么它出现了不同地区的隔离，它生活的环境不一样，那么每一代传下去它的基因就会有差别。这个时候时间越长，那么这种差也不能说时间吧，就是这个繁殖的代数越多，那么它的这个差异就会越大。所以呢我们其实像我们智人这个种来讲，那么在生物学上目前怎么说，古人类研究上认同的大概是我们这个种有30万年的历史。实际上你听着啊，30万年真的不少，但实际上这个在于地球历史上 只是一瞬间。那么、 嗯、 我记得上个礼拜咱们说的那期就是九亿年前的海绵，你像九亿年和这30万年比差多少呢？ 嗯， 所以我们和他们只有7%不一样，这真的，哎，其实是， 你觉得这个数据算大算小？ 我觉得其实 很小吧， 很小了，很小了。但是同一个属之间的有的物种的，甚至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是繁殖啊，实际上我们身上就有大概2%到3%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嗯， 就是这个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和尼安德特人。我们的祖先和尼安德特人他有过这种杂交、 嗯、 然后产生过一批这种杂交的后代，所以在于我们的这个基因里边会带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嗯、 同样的基因还有直立人、 嗯、 好像是1%几吧， 嗯， 这个都是有的。 嗯，哎呀，虽然说你描述的客观事实没问题，但我觉得你用杂交这个词儿我听起来不是特别舒服。 那又杂什么杂伴儿？ 嗨， 掺和， 就那个叫结音啊，可以这么说吗？ 嗨，这就是文明的说法，在动物界没那么多讲究。 对，咱们说的是一个演化的问题， 没错， 不是说的这个啊文艺的问题吗？ 那就说交流啊。 好的，很多动物的进化其实是因为自然的突然变化，而很多能让它更好的适应自然界的一些基因就得到了保留。 嗯， 这就说明我们现代人跟最早的人其实差距并不是很大，说明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逐渐有智慧，开始寻求方法，让我们如何能保护自己跟适应环境，甚至是让环境去适应我们。 嗯。 我们改造了很多环境，所以我们不用像很多动物那样不停地通过进化或者基因突变来寻求庇佑。 嗯， 第二就是我觉得这7%的基因里未必全是好的。 嗯， 你们俩猜猜为什么？ 啊， 比如 说什么糖尿病啊、心血管病啊， 对啊， 这 些有一 些 可能我们更容易罹患这些就是隐性的病、慢性的病。 嗯， 第二是什么呢？你看，虽然我们的皮肤越来越白皙了，人类的寿命看上去也延长了， 嗯， 但是有一个人类全球性的灾难，不是新冠病毒，而是持之以恒的秃头这个问题 啊。 你说野人，甚至是各种各样的那些远古人类， 嗯， 他们身上在我小时候看的所有的插图里哈，都是披着厚厚的毛发，然后逐渐进化掉之后。一部分毛发，对吧？ 嗯， 可是人那个时候的所有图片里没有一个秃的，而到我们现代这一代人里，我周围的好多同龄人年纪轻轻的就开始秃了。 哎，我觉得古人有没有秃，或者说其他的人种有没有秃，这个事儿咱也不知道啊。 对，主要他，这个， 那时候也不拍照， 对，他化石证据留存不下来，你只能得到一块骨头，你得不到 骨头肯定是秃的，对不对？ 对啊。 嗯， 但是呢，法国有那个壁画你看了吧，上边那个人好都没有头 发。这也太残忍了。 这个也许可能就是人的特点之一啊。所以我们说现代人呢，仅仅是7%的基因呢是不同于其他的早期人类。好了，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呢是和我们所生活的城市是有关系的。有一项研究表明呢，不起眼的城市绿地也是蕴含着很多益处，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发现，即使是城市里最不起眼的路边绿化带，也能给城市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积极作用。研究人员从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56个城市里不同类型的城市绿地采集土壤样本，并进行分析，最终形成全球首个城市公园微生物群评估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表明，即使是城市道路两旁窄窄的绿化带，也并非不毛之地，土壤中蕴含着丰富的微生物。研究发现，城市绿地中的微生物借助化肥和灌溉用水就可以迅速增殖，并能进军尚未有植物覆盖的土地。此外，已经有研究证明，人与城市绿地接触的过程中，土壤中的微生物有助于改进人体免疫系统调节功能，减少过敏。研究人员还表示，这些绿地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还可以吸收二氧化碳，过滤城市污染物，减少城市噪音和降低温度。因此，城市在进行规划时，应当重视绿地和公园，维护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你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动物，尤其是李维扬还会经常带一些科普团来跟大家去讲解呢，在城市当中都有什么样存在的小动物，一些城市当中的城市环境适宜什么样的动物生存。关于这个话题你的感受是什么？ 怎么说呢，就是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因为我是北京本地的孩子， 嗯， 然后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感觉北京的绿化的这种地段，也就是绿地， 嗯， 还有一些就是城市建设啊，公园也好，越来越多了， 嗯， 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生物多样性也是更丰富了。 嗯， 那么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那么几个公园：天坛、 嗯， 中山公园， 嗯， 然后什么莲花池、 嗯， 玉渊潭， 嗯， 而且就是除了在这些公园之外很少有绿地。那你像当时我是在前门，前门呢有一个正义路，正义路那点就是有一趟这个俩楼之间的那个花园绿地，剩下我很少能够想到在居民区当中有这种成片的绿地。但是现在包括我们居住的好多新的小区也好，包括一些像社区做的一些绿地也好，真的是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给我带来的这个一个是你走在那儿你就很开心，第二呢就是说这些植物它能够真的是改善一个小环境的气候。比如说特别特别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家刚搬家搬到那个三环外，就是十里河这片，然后我每天呢要骑自行车回家，然后回家路上我要经过天坛公园，每到夏天的时候，我只要过了天坛公园的时候，我从它的墙，就是从它前面那个红桥那个路口那一过去，我就会觉得气温一下降了好几度，特别特别凉爽。而去了公园里边，你就会觉得感觉就是更舒爽，因为它的含氧量也好，都会更高。那你去了以后看见一片绿，然后你在里边溜达，就会感觉 舒服， 特别舒服。但是当这种绿地多了以后，那么我相信一定是给大家都带来这种舒畅的感觉。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人绝对是有好处。第二个就是它带来的物种多样性，比如说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吧，比如说观鸟的朋友，如果看到一种鸟叫白头鹎，在北京啊，它能吹好几天。就是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在南方气候的鸟，它在北方啊，因为太冷，它不适合。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以前看到那个灰喜鹊一般都是在郊区，市区很少，但是现在北京市区的白头鹎也好，灰喜鹊也好，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鸟也好，明显是增多了。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绿化呀也好，就是园林植树也好的肯定是更多了，那么适于这些鸟生存，而且我们植树的种类会增加。那么以前我记得就是杨树、柳树，就是这些东西，因为它长得快，它便宜。但是现在我们生活富足了，市政也有钱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更种一些更好看的树。那么同时，你这种不同的树种也带进来不同的生物，是这样，我们就是能看到的生物也就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公园它的改善，比如像。我不说地方了，就是在三环周边几个公园，我都可以，就是现在，我就可以在公园里边看到萤火虫。 哦，那说明整个环境 对，要萤火虫这种生物， 啊、 它是如果你水源也好或者环境不好，它活不了的。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就看到，今年因为这疫情影响，我还没去，可能我还要去再看一看。但是 我觉得肯定有，因为人少了嘛，对于他们的打扰也就少了 嘛。而且就是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包括园林绿化的一些工作，那么植被不再那样单一，那么种好多植被，而且饮水的话，包括京密饮水渠，还有那个就是南水北调的饮水渠，那么带来的水也可能也质量也更高一些。另外呢，就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这个园林布置和这种整个的设计要有提高，实际上也对这些生物多样性的增加都是有好处。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刺猬。现在北京的刺猬特别多，就是我上周回家的时候，我开车路上，然后就看有一小刺猬就从那个一块绿地跑到另外一块绿地，幸亏我当时是怎么说的，我让它从我车底下钻过去了，没压着它。所以但是北京的刺猬这最近这几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多。 刺猬多意味着什么？就是 环境 特别好。 对，一个是就是它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增加了，因为刺猬主要是吃昆虫吧，就是它是吃肉的，像什么咱们那个小时候动画片里边什么刺猬吃果子呀，什么这些都那都是假的。实际上它如果有虫子吃，它会吃虫子或者捕捉一些小动物，那么它没得吃的时候才会去吃，就是有甜味 的 果子啊或者菜一类的。 嗯， 就说明怎么说，能给它提供的食物会增加吧。那他又爱吃虫子，那就说明这虫子数量多了。虫子数量多，肯定是由于虫子的食物多了，或者和他们的栖息环境也多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推论吧。 李元老师说他路过天坛公园，感觉温度降好几度，是吗？ 对。 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以前住在北京的北边，奥林匹克公园附近 啊，那点太好。 我经常进去奥森，它有两个公，就是它有南园和北园，每个园是5公里。如果你有幸真的是穿插着跑那么10公里，你会感觉到一步幻境，甚至是一个地方一个温度。那个感觉你会更加明显，当树荫就是笼罩下来的时候，你感觉这个地儿明显比其他地方要高低2度。 但是那些温度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也许鲜花盛开， 嗯， 整个两圈下来各有各的风景，体验非常好。而那个时候我比现在大概也就瘦个10斤左右吧，因为那个时候环境太好了，你在里面心旷神怡喜欢跑步、啊、现在我搬到东边去了，就没有什么好的城市绿地了嘛。 哎呀， 但是 有啊，你可以去那个东坝的那个公园， 东坝郊野公园。 对，哪天咱们一起去吧，你可以上那遛小狗狗。 你说到这里我就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了，东坝郊野公园从今年5月1号开始不允许小狗进入、 哎、 你说我为什么胖这10斤，我觉得就赖这个规定。之前 难道不应该是因为你养了狗吗？ 不是这样的哦，之前就是我跟我的小狗经常去这个东坝郊野公园，里边真的是鲜花盛开，绿草成荫，特别好看。然后我跟我们家小狗经常在里面就是长长的跑道里一起跑，你像小柯基嘛，还是个牧牛犬，它跑得也挺快的，快乐的时光就这么在我的脑海中存在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哎，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肯定是有人把狗带进去，狗惹出了很多的麻烦，最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没错， 来保护更多人的利益嘛。 然后是这样的，就算是不能够去那些公园了、经常我在小区里，因为我很爱种花嘛、我就种了一小片花，你就会发现其实不光是说绿化就是单纯的绿化，绿化就算咱们不是南方的园林那么的讲究，其实也是讲究一个错落有致的。大树底下种那种半遮阴的花，半遮阴的花底下有地衣，地衣表平，有一些地衣是那种覆盖地表型的，它们也会开出一些很漂亮的小花，这样子才会让人防止践踏，让地或就是重获生机嘛。 嗯， 整个过程下来你会仔细观察一下你们小区的绿化环境，其实非常非常的错落有致。如果大家周末的时间观察一下的话、最近雨后雨季北，尤其是今年北京雨水丰沛嘛，有好多的野生蘑菇都冒出来了。但是真的提醒一下大家，无论是你在小区里发现了任何野生蘑菇，长得再像你平时在菜市场买那些，也都坚决不要食用。每年因为蘑菇中毒的真的太多太多了。 嗯， 尤其是今年北京雨水量真的是比较的可观嘛，我们家小区门口的那个蘑菇啊，今年就跟韭菜一样，一茬又一茬。 好，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说了说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城市绿地。其实我也有体会，就我最近啊，是因为经常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出去玩，小孩就是有一个特点，走到哪儿就随处玩到哪儿。我在他的这种停停顿顿走走停停的这样的过程中，我真的发现平常有很多城市绿地中的一些小动物啊，一些格外的那种布置都忽视了，所以足以见得在城市中生活的我们其实可能也忽视了很多东西。下次呢，见到一片绿地放慢脚步来去和它亲近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哎呦，这个有意思了啊，我们知道在恐龙当中呢有翼龙，翼龙是会飞的嘛，但是呢一项研究显示，翼龙为了躲避捕食者而进化出了一种逆天的本领。逆天这个词儿呢，用在这项研究中一点也不为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和大家听一下这则新闻。 一项近日发表的生物学研究显示，新孵化的翼龙或许直接就能飞，不过飞行能力可能和成年翼龙不同。由于翼龙蛋和胚胎化石十分稀少，孵出的幼体和较小成体很难区分，因此新孵化的翼龙是否能飞的问题一直没有答案。研究人员利用4个经鉴定的孵出幼体和胚胎化石的翼部测量数据，模拟了孵出幼体的飞行能力，并将这些翼部测量数据与同一物种的成年个体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发现，孵出幼体的肱骨甚至比许多成年翼龙的肱骨更强壮，这显示它们的强度足以支持飞行。研究人员还发现，虽然孵出幼体拥有适合长途飞行的细长双翼，但它们的双翼比成年翼龙的更短更宽，翼部面积相对孵出幼体的体重和身形都偏大。翼的大小或导致孵出幼体的远距离飞行效率不如成年翼龙，但可以让它们飞起来更矫健，随时调整方向和速度。研究团队推测，翼龙孵出幼体的矫健飞行姿态或能帮助它们快速躲避捕食者，并让它们比成年翼龙更适合追捕灵活的猎物，飞过茂密的植被。科学家们认为，这或许表明翼龙在孵出幼体时曾定居在致密的环境，到了成年后又换到了开放的环境。 这个研究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讶。我们知道很多的动物包括人也是嘛，它的能力生下来的时候是最差的，你比如说出生的小宝宝连头都不会转，想要喝奶就只能在那儿哇哇哇的哭，然后后来呢这个一步一步的长大啊，会走路 然后呢会跑步，然后会攀登。其实动物也是这样，从不会飞到会飞。但是没想到这个翼龙它生下来就能够立刻飞，你们觉得这有可能吗？李维扬， 这个根据从已经发现的这个翼龙的胚胎化石推断应该是可能的。因为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刚才我先纠正你一个问题啊，你刚才说的翼龙是一种恐龙，翼龙可不是恐龙啊，它和恐龙怎么说呢，它属于一种主龙形类的爬行动物，但它不是恐龙。 它算鸟吗？ 不算鸟。 算鸟的祖先吗？ 一会儿咱们再说啊。 好吧。 这个翼龙啊，实际上是一类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会飞的，算是怎么说呢，算是脊椎动物吧。然后实际上翼龙是第二个掌握飞行能力的这个动物类群。那么我们要知道，现在世界上只有四个类群真正掌握飞的能力，一个是昆虫，还有就是第二个翼龙，第三个是鸟，第四个是这个蝙蝠。而且呢，就是所有这些掌握飞行能力的这个动物类群，他们的生就是他们的等于说是可以开辟一个全新的生态位，就是我可以不和你们这些在陆地上走的这些东西去竞争，哎，我可以 就开了挂了， 对，我可以上天，我可以飞得更高，然后找到的东西就是吃的东西也更多。实际上呢，有人认为啊，就是因为之前是在好像是在3亿多年以前吧，那个昆虫掌握了飞行能力，那个时候世界上只有昆虫一个类群，哎，能够占据空中的这个生态位，所以呢，当时好多大虫子啊，就是大的昆虫还是有的，昆虫一般能长到10厘米以上。 哎呦， 现在咱们的昆虫往往体型是小型化的趋势啊，有一种说法就是因为翼龙上天了。为什么翼龙要上天呢？就是他们发现在空中有这么多飞着啊又肥美又多汁的大虫子，然后 长着翅膀的面包。 哎，对。实际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也不能说说法，就是有一些古生物学家认为翼龙它是怎么能够掌握这种飞行的能力呢？它不是凭空来的。他们认为啊，就是翼龙祖先是一种两足行走，然后呢特别善于跳跃的这么一个爬行动物。然后他们跳跃的时候就伸手去抓那个天空上的虫子，慢慢的就它的这个长出了翼膜，然后这个翼膜呢就可以协助自己再飞上去，然后最后呢就是掌握了这个真正的飞行能力。但是由于所谓就是这个中间阶段的这个化石还没有发现，所以这是不是这样还是个谜。那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一出生就能飞行的小翼龙。实际上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翼龙胚胎的这个化石，它的这个就是臂骨的这个比例，然后呢我们推断出它实际上在刚出生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强的这种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是支持它自己飞行的，所以我们推断出它是一出生就可以自己飞。那这个时候，而有好多爬行动物，比如说像蛇呀，像这个海龟呀，实际上它们也都是，就是孵出来以后，然后自己就可以直接独立生活，因为它们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的这些掌握生存能力还是就刻在基因里边，所以它有这种能力，不像我们哺乳类，你比如说一个小孩你要给他扔大街上，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死了。其实你这些爬行动物它的这种基因印刻到自己的这个就是生活能力印刻到基因里边的好处就在于它的这个成体不用去太管它，只要产完了以后它都顺利孵化，那么就可以自己生活。这个时候是解放了一个就是成年动物的它的一个怎么说一个负担。 哎呀，你说人是这样多好啊，孩子生下来3岁就会直接叫爸爸，然后自己就可以背起小包上幼儿园了。 哎，我再跟你说，你说那鸟的问题，实际上鸟类它是一种恐龙。那么现在我们研究的结果发现，鸟类呢就是一种兽脚类恐龙，然后演化而来的，然后呢慢慢的长了羽毛。其实好多恐龙呢身上是有羽毛的，比如说像那个巨盗龙，还有像一些小盗龙，它们身上都是有很丰富就是很丰富的羽毛，还有像那个三角龙屁股后边可能也长着一些毛，但它不是羽毛。所以当然这个话题咱们改天再说呗。 李元老师，鸡是恐龙吗？ 鸡 你可以说它是恐龙，所以一般我们开玩笑就是，哎呀，我今天吃恐龙啊， 对， 吃什么？吃大鸡腿啊。 我就是想说这个，我最近老是跟我爸妈说我想吃恐龙料理，他们说吃什么？炒鸡。然后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编剧嘛，当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内心真的太振奋了。翼龙从它的幼龙形态下就可以展翅飞翔，那个画面，你想，你要用在一个动画片里，那多燃呢？ 对，真的。 以前的动画片里讲的是什么？屠龙少年，讲的是少年拿着长剑对付恶龙。可是如果你想象一下，一个孱弱的翼龙，它才刚刚孵化，它就已经飞上天空，那种感觉跟再跟一个屠龙少年相比，就是两个人都是那种雄心壮志的，而且是共同成长，长大再约一战，这不就是一个更进步的童话吗？ 可是我觉得让少年可能会很灰心丧气啊，你一出来就会飞了， 对呀， 我还得练那么多年的功夫，天哪！ 不，我你想象一下，如果那个少年是哪吒呢？ 哦、 两个个你开挂，我也开挂，咱俩刚起来，十年之后再战。 这个、到底是编剧啊，不一样，这立刻就会有很多元素出现。 是的， 哎，但是你说，难道翼龙的这种能力，它不会打破自然界当中的很多规律吗？至少说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规律，那小鸟出来也不会飞啊。 鸟是这样，比如说你看小鸡，它孵出来就是一种状态，这种叫做早成雏鸟。然后小麻雀，它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它也没毛，眼睛睁不开，这叫晚成雏。所以说鸟类呢，它选择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演化。比如说小鸡，它的卵比较大，那么它孵化的时间就长。但是比如像麻雀啊，或者其他一些雀鸟，它这个卵就比较小，如果它卵太大的话，那么它平常可能就是它的母鸟就会在怀这个卵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容易被别人捕食掉，所以它把这个卵早一点产出来，然后呢在巢里边，然后把鸟孵出来，让这鸟慢慢的去生长，这个时候它可能成活率就会高一些。但是小鸡儿不一样，它本身鸡是主要生活在地面的一种动物，然后等它孵出来以后就可以跟着母鸡或者鸡群一块跑去找吃的了，所以他们选择的这种演化方向是不同的。但是翼龙这个呢，也许随着我们对于更多化石的发现，如果有新的发现，也许翼龙这个群类里边也会有一些怎么说的晚像鸟类晚成雏鸟的这个类群，因为翼龙里边有一些个头比较大的，比如像风神翼龙，它的翼展能够达到11米，然后这个比一架小飞机都大， 就是阿凡达里的那个形象吗？ 和那差不多吧。所以这个古生物它就是有好多我们可能想不到的地方，直到这个化石发现才会发现，哎呀，这个原来是这样，太有意思了。 刚才说完了有关翼龙，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关注两则和动物有关的话题。首先来说的是一个手机的 APP， 这个 APP 呢非常有趣，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来识别一下你们家的猫咪今天是不是开心，它的身体是不是好，猫咪是不是不舒服，手机软件来识别。 宠物猫的一颦一叫牵动铲屎官的心。加拿大一家企业推出一款手机软件，通过分析猫面部表情照片，帮助主人判断爱猫是否身体不适。据报道，这款手机软件可以为猫拍照，然后利用软件分析猫的头部和耳朵位置、眼睛眯缝程度、头冷部紧张程度以及胡须变化等面部特征，判断猫是否正难受。英国杂志《科学报告》2019年刊载的一篇研究报告总结出猫科动物疼痛表情量表，成为评估猫疼痛情况的可靠工具。这家企业的研发人员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和一系列猫表情图片开发了这款软件。企业研发人员在加拿大爱伯塔省卡尔加里市一家猫诊所开展相关算法研究。这家诊所的兽医表示，缺乏经验的年轻兽医很难判断猫是否患病，这款软件可提供帮助。 你们都喜欢养动物啊，但是你们俩呢都没养猫，所以呢我想先问你们俩为什么不养猫呢？ 因为我猫过敏。 我不喜欢猫 啊。因为你现在已经养了狗了，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猫狗双全，儿女双全，就基本上能、 啊、太好，人生赢家， 真的是这样。我想问问你们，对于刚才这个新闻中说的这款 APP， 你觉得它的实用性有多强，或者说它准不准呢？ 准不准另说吧，我觉得至少给养猫的人是一个帮助。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的 APP 吧，比如像识别鸟的呀，识别虫子呀，识别植物的，识别花的呀，实际上它都不准。好多的，因为它实际上这个 原理是什么？就是把我这个图片拍下来以后，然后和我图库里边的这些信息对比， 对， 然后我再给你出一个东西。这个实际上你说它准不准，就是实际上是考虑验的一个它的算，首先是它的算法，第二就是它图库里边资料是有多少，它只要两个一匹配，哎，那匹配的好，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准的。但是这个我觉得啊，至少呢，它可以让一些养猫的人知道，比如说我拍出来，我发现我这猫状态不好，它感冒了， 嗯， 哎，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去注意一下。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了解的啊，真的是我了解，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翟新月，他就是兽医， 嗯， 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好多人啊，在猫或者狗这些宠物病了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比如猫有时候病了以后吧。他去找主人，比如说是去 撒娇 啊什么，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主人由于他也没有经验，他还把这视为一种这个，就是比如说就是想找我耍赖，然后喂点东西他就走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有这种软件，大家没事拍一拍，哪怕是给他一个警醒的作用，就是哪怕真的没有事儿，但是我要带这个动物去宠物医院看一下。 你的意思是即便这个软件不准，万一有一次蒙对了呢？ 就是这样，实际 上也算是给宠物一点福利。 对，因为好多宠物就是如果你发现它已经病了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病可能就会很厉害。 嗯， 咱们要知道这个宠物没有医保，它看病可贵了。 那 宠物有医保 啊？真的吗？ 给宠物， 我想起来了， 给宠物买保险，在你的支付宝里就可以给你的动物投保。 哦，什么动物都能投吗？ 你家里的宠物基本上猫狗我知道是可以投的，因为其他动物。 我们家螃蟹可以吗？ 我 们家鱼可以吗？ 王八可以吗？ 我觉得像这种保险公司可能不会参保。你就像鱼，如何把一缸鱼养好，定期换鱼，对吧？然后是这样的，猫猫狗狗啊，其实它有很多的身体的特征是不舒服的，比如说频繁的弓背，它并不是说我在打哈欠啊，我在卖萌啊，有可能是得了胰腺炎，它疼的弓着背，就像人肚子疼的时候，你就人缩在那里捂着自己的难受的地方一样。小动物没有手可以去捂，但它可能这样子才能舒展一下，稍微的缓解疼痛。主人一定要频繁的去观察你的动物。而且还有一些就是说换季的时候，因为天气太干燥，它容易口鼻或者眼角分泌物增多，这个时候你也要观察它是不是感冒了呀，或者是不是过敏。小动物也会过敏，不光小动物会导致人类过敏，还有一些就是小动物的食物筛查。有一些我们吃的狗粮猫粮里啊，不是我们吃的，我们的动物吃的狗粮猫粮里啊，有的是含鱼肉因素多的，可能会亮毛发。但有一些狗狗就专门对这种鱼粮过敏，有一些狗吃完之后油光水滑，锃亮锃亮的，有一些狗吃完皮肤溃烂，主人一定要去带它进行一个筛查。如果有条件的话，每一年或者是半年你自己去体检的时候，你顺便也给小动物约个体检。北京的很多专业的动物医院是有小动物体检的，而且是非常的全面，包括了大生化，还有四肢，还有一个 CT，很专业的，我们家狗就做过。而我明年 赚的 是的，我明年再去做全面体检的时候，我打算拍个 vlog 记录一下我体检同一天我们家小狗也体检，然后我们俩看看，就我们俩体检报告是不是非常的健康，或者说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两个共同改善，我觉得非常有爱，也可以向大家科普一下。然后这样的 app 我觉得不一定准，但是如果你爱它，定期去做一个这样的体检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爱它你就得下一个这个 app，即便它不准，但是至少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而且刚才李维也说了，这个 app 准不准没关系，万一有一次准了呢，对吧？这个对于宠物来说也是一个好事。 没错， 对，其实对人来讲也是，就是有的时候我发现好多人他特别就是怎么说讳疾忌医，他比如说哪儿难受的时候，他可能想 挺着、 我挺着，或者我忍一忍就过去。实际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有哪儿不舒服的话，一定去医院做个检查，因为如果好多病啊，你发现的早可能就是救治比较容易，那么如果发现的晚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甚至有生命危险了。 好，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这个也很有趣啊。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说鹦鹉，每次说到的这个鹦鹉的行为都会让人觉得，哎呦，这个鸟真是太厉害了，它要是会说话它真的就变成人了呀。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澳大利亚的鹦鹉学会了开垃圾桶的盖子，目的是什么呢？要吃饭呢。 澳大利亚和德国研究人员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标志性物种凤头鹦鹉互相学习如何打开垃圾桶盖以获取食物，并且发明出不同的开盖法。 研究总结了凤头鹦鹉开盖五步法。首先，右会翘垃圾桶盖，第二步向侧面扭转脖子并跳上垃圾桶边缘，接着用喙或爪子顶住盖子，然后沿垃圾桶边缘走，最后成功打开桶盖。研究发现，凤头鹦鹉不仅互相学习如何开垃圾桶盖觅食，还展现创新意识，发明出不同的开盖法。悉尼北部一只凤头鹦鹉2018年年底创造新式开盖法后，邻近地区的同类开始模仿。研究人员表示，凤头鹦鹉能以不同方式打开垃圾桶盖，证明动物能学习、分享和发展亚文化。他几年前在悉尼拍到一只鹦鹉用喙和脚打开垃圾桶盖以获取桶内食物，后来与感兴趣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动物行为学研究所同行共同研究鹦鹉这一独特的觅食行为。 啊，曾经我们说过有鹦鹉把他们家主人的项链然后给吞了啊，一大串钻石项链全吞肚子里了。然后之前呢啊，还有鹦鹉也有各种各样非常调皮捣蛋的事儿。接下来说的这个鹦鹉啊，这种鹦鹉为了吃饭还发明了开盖五步法。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听到了，开盖的过程中第一干什么，第二干什么，然后最后怎么着，最关键的是其他的鹦鹉还学会了，然后大家呢一起来去开盖，一起来饱餐一顿。哎，关于这个新闻你们二位怎么看？ 鹦鹉是真的非常非常聪明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家的鹦鹉喜欢看电视， 嗯， 而且他那种喜欢看跟那种我们以为的喜欢看是不一样的。像我以为我们家狗也喜欢看，但是我发现他只是喜欢依偎在我身边，当我看的时候他陪着看。我看 其实是你喜欢看电视。 对，就是我看什么他跟着看，他也没有太大的反应，除非是电视里传来两声狗叫，他就会觉得哎什么呀，在哪儿找，他就，但他其实是看不懂的。但那个鹦鹉是真的能看得懂。 你怎么知道他能看得懂？ 你知道吗，那个视频他给我发过来特别有意思。那个鹦鹉啊就喜欢看那个，而且你知道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情感调解类节目。然后他只要 第三调解室， 就是因为现在都是网络电视了嘛，嗯，你可以循环，就不是循环，就是一集一集一集那么放下去，都没有广告， 嗯， 然后他就一直放，然后那个鹦鹉啊就在身边看着津津有味。当他换台的时候，那鹦鹉抽他。 鹦鹉怎么抽他？ 鹦鹉跳到他肩膀上拿爪子呼他， 哦， 真呼他，然后让他给换回来。换回来之后鹦鹉就特别高兴，接着看， 以后就会抢遥控器了。 对，还在旁边刻那个他自己吃的那个鹦鹉粮， 哦， 就吃，就跟人类嗑瓜子似的， 边嗑瓜子边看电影， 吃一会儿然后看，嗯，在那看的陪主人看的特别高兴。但是他主人当他选择关电视，如果那个鹦鹉当时还没尽兴，还是同样的方法，跳到手背上或者跳到脖子上直接抽他。但是他当时看完他就说，以后我们家这电视就是给鹦鹉买的了。这个就特别特别有意思。 对，可以给鹦鹉专门再买一台电视。 因为当时他把这个发到他们养宠物群的那个同好群，就里边全是养鹦鹉的，嗯，好多人都是说，哎呀，这个一看就是你们家鹦鹉成精了。我们家鹦鹉虽然也有一些就是特殊的小聪明，但没有到你们家鹦鹉这个地步，你可悠着点吧，以后别惹他了。 嗯，爱看电视的鹦鹉。 对 对，其实好多这个种群的动物，比如说鹦鹉就很聪明，但是这聪明的鹦鹉里边往往还有更聪明的个体，比如说小韩说的那个会抢电视的鹦鹉，实际上就是这些特别聪明的个体，他们往往就是最有创造力的，嗯，比如说咱们新闻里说的这个，可能就是哪只鹦鹉它没事闲的，然后呢就去弄这个鼓捣这垃圾桶，然后突然发现垃圾桶打开以后啊，里边有好吃的。因为对于动物来讲，我们扔的这些垃圾真的就是怎么说，珍馐美味一样， 嗯， 因为它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糖分啊，这个蛋白质啊，所以好多好多动物它是喜欢去翻垃圾桶的，比如说美洲的那个小浣熊， 嗯， 还有像黑熊， 嗯， 还有其他一些杂食动物，它都喜欢去翻，而且呢，它们就是在不同种群之间啊，比如说就是这个鹦鹉学会了，然后它就交给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比如说突然有一天我学会翻垃圾桶了，我就跟你们俩说，这垃圾桶里有好东西啊，你们都给我翻去吧，然后咱们仨就一块去了。但是咱们不告诉别人，所以别人就不知道翻垃圾桶这件好事儿。所以呢，好多好多动物的这些群体它就是这样。比如说啊，在那个欧洲，我记得是生物课本里边有，就是他说的是山雀，但是具体是哪种我也没查过。反正就是一种跟小家，就跟那个小麻雀类似的这种鸟吧，它会把这个就是每那个时候就是人有换牛奶的习惯，把这牛奶放在你们家门口，然后把空瓶子拿走，然后这个小鸟呢，它就去把那个牛奶盖给啄开了， 嗯， 然后喝里边的牛奶。 小鸟还喝牛奶呢？ 对，然后呢， 就是这些会捉开盖的鸟呢，又把这些事儿告诉起跟自己关系好的鸟，然后一步一步就传开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小镇里边，所有的鸟都会去牵那个牛奶盖，然后把里边的那个牛奶给喝掉。然后，但是别的镇上的鸟就不会。直到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科学家，我觉得他也是闲的啊，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把这个镇上的几只鸟给抓到另外一个镇上，结果很快啊，那个镇上的鸟也都学会了这个把牛奶的那个盖儿切开。这个科学家很高兴，证明了一件科学事，但是那个小镇居民都想揍他， 两个小镇的居民都想揍他。 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科普作家李维扬以及我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做客，谢谢你们。 好，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缠，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了我，发现的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不在昨天。